新潮美术化天台 Capital 958上市频道，现在有两天报告新闻。天一轮的沙企发展理事会年历嘅物件，昨日就喺五月十二号开始发放，122万户本地公民家庭可以两次额外100元嘅嘅物件，家啲可以通过政府嘅天字密码新 pass 登录。go.gov.sd/cdcv 去两次购物券，或者是向民众俱乐部指定居民委员会中心同居民联系面中心求助，两次数码版或者是纸本的购物券。财政部长王顺才透露，截至昨日五月十二号九点，已经有大约23万户的家庭扫描去两次和天一轮的购物券。移民与关卡局表示，现在申请和更新护照需要等待至少6个星期。移民局说，自今年三月以来，当局似乎前一天收到和大量的护照申请。相信也是因为冠病疫情期间的边境管制，让个人积压在大约100万本过期或者是接种过期的护照。另外，由于护照申请需求太紧，相关的诈骗发通也表现坏。移民局提醒公众，如果接到前面有假65的电话号码，自家啲嘅护照有问题，就应该提高警惕。警方也提醒公众提防三千来自于天上平台嘅警讯，以完善海面上任务，串起佣金为诱拟诈骗钱财嘅骗局。两个月以来已有至少50个人受骗，损失超过海43万元。总理公署宣布今年嘅国庆群众大会天8月21日在凤毛桥的公益教育局总部举行。本地的官平单日新平率回跌到4000起以下，报3890起。另外有2个人平时卫生部名称的数据显示，多数的新平率都是本土的平率，每周平率传播率上升到1.76。目前有246个人出院，其中26个人需要氧气的空气，6个人在加护病房治疗。马来西亚最大的马来族政党穆统已经向首相伊斯迈建议全国泰选的日期，并且表示何时举行泰选将由首相决定。香港媒体的报道，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以涉嫌违反了香港国安法，串谋纠结外国势力，不惜境外的势力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提捕在天主教香港教区容晓主教前一官书记等4个人，家己目前不准报释调查，但是必须交出履行证件。第31届的东南亚运动会消息，马来武术选手以克巴尔在男子单人的项目中以9.96的教训击败去泰国的选手，为我的夺得本届冬运会的首枚金牌。新闻报告完毕。